三国的吕布二次复出，真叫人越看越爱把他看，看似个人啊，却怎么挪看他，他怎么看不见奴啊？若不然我进房去与他说上几句话，我倒退了好几步，回头来叫了一声三官大师傅，我说三官啊， 来了， 你看那前边的人多，又吵又闹，搅闹的那位客爷怎么能够不输啊？ 依着您呢， 依着我说。讲课也请示到了咱那好哥所啊，到那里读书倒也雅如主播一样的归房去， 小堂官走 我做的是放猪炒肉，留一下那个出来腰子。

齐眉，你往西来，我往东。再请听《秦香莲》当中的《闯宫》。